行注意安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李士群早年参加中央特科，还到苏联受过专业的培训，在打狗队执行任务中被捕叛变，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后来又主动的投靠日本。这个横跨两党两国的老牌特工，亲手创建了76号，又挤走丁默村，兼任江苏省长，把上海滩杀得血雨腥风。面对着穷凶极恶的对手，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毫无惧色，潘汉年正要打入这些机关呢。通过官路争取李士群，这样就控制了汪伪的特务机关，通过袁书接触岩井英一，这样就打入了日本外务省的特务系统。进入外交系统还不够，潘汉年还希望打入的更加深入，深到日本的决策层。这种设想也是有基础的，周恩来早年储备的日本关系现在就转交给潘汉年了。中西宫联络在华的同文书院同学，组成了日本人情报小组。中西宫还同东京的尾崎秀实保持着联系，那尾崎正任近卫首相的顾问，核心要员呢。侦查日本情报还是这些日本人最有效，不过还有一个重大疑点，日本人向来以死忠天皇而著称，他们能够为中国抗战出力吗？潘汉年向王学文询问了中西宫的情况，王学文此时正在延安工作，公开身份是马列学院的副院长，而秘密职务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敌工工作部部长。深通日文的王部长举办了敌工工作训练队，150名学员粗通日语绘画，分配到了前线部队，这样八路军各部就有了敌工干部，就连遥远的新四军也派去了骨干。曾在上海日本学校任教的王学文又在延安创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则都是日军战俘。战俘学校，这种管理战俘的方式举世仅见，即使是规定宽带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也只是规定了战俘营，没有想到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把数百万的苏军战俘关进了集中营，枪毙其政治委员，强迫编组为伪军部队。苏联让德军战俘从事艰苦劳动，把3万的波兰军官枪杀于卡廷森林。美国把日本侨民圈禁在了夏威夷集中营，日本把英美平民关押在了潍坊集中营。相较集中营而言，中共的这所学校则是十分新奇的。即使是这所学校里的学员也不习惯这种身份，日本学员刚刚入学时大多背着严重的思想包袱，放不下战俘的观念。年龄最大的是42岁的酒井，参军前是个工头，在天皇生日那天，酒井带着5个学员悄悄爬上山头，遥望东方向天皇跪拜。可是这所学校的生活却使这些前日军官兵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这里的学员都享受着连级待遇，不管你过去是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平等。反感阶级压迫的小兵乐乐，还是八路军对人好啊。学校当中还有业余的文化活动，可以在图书室阅读日本书报，还组织了学员排练节目，这自娱自乐的日子要比日军部队要自在多了。这里所有的教师都曾留学日本，王学文、李初黎、赵安博、何思静个个学养深厚，江幼书还教唱了日语歌曲《狗菊之花》， 比日军官长的水平高多了。学员们逐步弄通理论问题，理解什么是剥削，破除了神国等封建观念，认清东亚新秩序的侵略实质。这一天，延安特地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等2000多人与会。毛泽东题词，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朱德题词，我们是国际主义者，赞成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团体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消灭当前的帝国主义大战，建立真正的、友好的、和平的、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大会上，日本学员宣读了誓词，八路军不但没有杀我们，而且还使我们享受到重新做人的喜悦。通过学习，日本学员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战友的真诚国际爱，决心参加反战工作。延安广播电台每周2次的日语广播，多数的稿件都是由日本学员供稿的。1941年10月26号，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学员们集体登台，日本兄弟宣誓参加八路军。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奔向了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战场，组建了晋西北分校、山东分校、华中分校，先后培训500-600人。这些学员都成为了八路军的敌后工作干部，在战场上对日军展开战地宣传，争取不少的日军士兵反战投诚。中共的对日工作十分人性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是处死日军战俘，而是尽量生俘。面对战俘，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杀你，第二句话是，你是我们的兄弟。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的记者贝尔登在新四军部队见到了一个日军战俘贺川正夫，此人和新四军敌工干部同吃同住，没人监控，却不肯逃走。贺川正夫说了，逃走是危险的，中国农民捉住要杀，日军宪兵审查还要杀，还是留在新四军生活安全。这日军战俘每天都忙着帮新四军写信，劝日本士兵放下武器。不杀战俘，不虐待战俘，战俘留去自由，这些宽容的战俘政策把巩固的日军纪律撬开了缝。1937年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到1940年就有日本士兵的主动投诚，还有些日军俘虏被八路军主动释放，回到了日军部队，就成为了八路军政策的展示者。反倒是日本方面不宽容，宪兵抓捕审查放回来的人，有的竟然被杀害了。对比各方的战俘政策，中西公深深感叹，还是中共高明，这些世界战士闻所未闻的俘虏政策就是最厉害的精神炸弹呐。中西公认真地参与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日子中西公领受了陆军的一项情报任务，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中国正在盛行的各种调查分析，亡国论只是看到了中国的弱，看不到中国的大，认为中国只能等待国际援助，自己一国抵抗就会亡国，所以蒋介石政府一直不敢对日宣战。论速胜只看到中国的大，看不到中国的弱，认为中国可以迅速打败日本。平型关首胜，中国军队的内部就以为以运动战就可以制胜日本。台儿庄一胜，大公报就说成了准决战，岂不知日军仍然是有能力继续进攻的。两种论点都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多助，缺乏动态分析，没有提出战争进程的阶段性。毛泽东对比日中两国，首先从质上抓住了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基于对峙的准确把握，毛泽东又提出了量的转化，把战争进程概括为3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无论日本还是美国，无论满铁还是兰德公司，谁能在大战之初就拿出这样一份情报分析报告，谁就是世界顶级的情报大师。中西公的支那抗战力调查诞生了，蒋介石着重地利， 以空间换时间，用辽阔的国土拖延日军进攻的步伐，正面抵抗不成就消极撤退。毛泽东着重人力，统一战线，用人口的大海淹没相对量少的日军，积极地开展人民战争。中国抗战力的潜力极大，日本方面估计不足，这是导致进攻受挫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官方对于人民的抗战力量也是估计不足，这又是中国抗战处于被动的重要原因。综合分析来看，支那抗战力量的最大资源是民众游击战，华北和华中的人民游击队将拖住日本支那派遣军的大部分兵力，使日军无法彻底的解决支那事变。权威报告、权威学者中西宫在日本情报界的地位陡然上升，尾崎秀实向内阁官房长官建丰章引荐了这个后起之秀，这样中西宫就能接触更高的官员，也就能够接触更深的机密。只是他们不知道，中西宫的分析方法学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西宫钦佩毛泽东，中西宫信服中共这个成熟的大党，中西宫乐于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工作，哪怕自己不是中国人。情报力也就是抗战力，中西宫衷心的希望自己也能为中国的抗战力增添一份情报力。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中共的情报渠道已经铺展得四通八达。负责敌后工作的潘汉年系统，情报渠道通向日本政坛高处和汪精卫政权的深处，特别是吴成芳联系的日本人小组打入的最为成功。坐镇上海的中西宫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总司令部特务班的思想课，打入满铁上海办事处的调查课，甚至还单独罢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中西宫联系到的日本同志也是遍布全国的，南京以西里隆夫为中心，周围有着一群中国同志，李德森任组长，汪锦元埋伏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陈一峰任职通讯社，还有邱林祥、程维德、郑百谦等人，张明远负责南京与上海的联络。华北支部尾崎庄太郎打入了日军特务部门，中国人钱明负责与上海联络，山西太原有白井行幸，大连也在筹建支部。中西宫的关系还伸向了日本国内，与首相顾问尾崎秀实定期通信。总揽全局的延安也有着自己的情报搜集手段，中央社会部设立了书报股，系统的整理公开情报，军委二局通过无线电波从天空抓取情报，各系统送来情报在中社部的驻地枣园相互印证并综合分析，立即由康生部长报送中央书记处。这条传送路程很近，毛泽东就住在同一个小村庄内。由此，蜗居在黄土窑洞的毛泽东居然能够掌握着天下大事。身处一线的潘汉年不断地接到延安索要情报的电报，中西宫从日本机关的内部得知，日本当局在军事受挫之后开始对华开展和平工作。所谓的和平工作就是秘密诱降，诱降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派系。这种秘密活动一旦成功，中国抗战的统一战线便会分崩离析。潘汉年因此高度警惕，立即将日本的诱降活动列为重要的情报。日本特务策划汪精卫叛逃，企图让汪精卫组织政权，同重庆的蒋介石分庭抗礼。营佐真昭、金井武夫和汪精卫紧急磋商秘密条约，1939年12月30号形成了日之新关系调整纲要草案，第二天中西宫就抄写一份交给了郑文道。20天后，汪精卫的手下高干高崇武从上海出逃香港，公布了这份卖国密约。听到这个消息，中西宫和郑文道相视而笑，这个密约毛泽东早就看到了。1940年1月28号，就在上海事变纪念日这天， 中共中央对全体党员发布指示，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兵法云，制敌机先，制止投降卖国也要争取先机，这先机就是抢先的拿到情报，从而提前的拿出对策。中西宫紧盯和平工作的推进，逐步的揭开谜底。1939年3月，日本内阁增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兴亚院，原由外务省负责的对华外交大部分的移交给了管理亚洲殖民地的机构，日本已经不拿中国当完整的国家了。兴亚院特设特务部，把日本驻华的各个特务机关统一起来，提高对华诱降的效率。中西宫得知一些神秘的中国人自称代表着国民党的某某高官，从山西的阎锡山到广东的余汉谋，从云南的龙云到重庆的许崇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8条线同时的勾连日本人。虽然这些代表人身份可疑，虽然这些线路尚属试探，但这试探完全可能成事，汪精卫不就叛变了吗？如果这些地方军阀一块块的割裂下来，那么中央政权不就被掏空了吗？更令人担心的还是中央，蒋介石会不会步入汪精卫的后尘呢？利用自己同军方的良好关系，中西宫尽量的接近军方特务，发现南京总军情报科来了个新科长，那金井武夫大佐正在香港进行和平工作中秘密级别最高的同工作。1940年2月，金井武夫代表日本官方亲赴香港密谈，中方代表自称宋子良是宋美龄的兄弟，双方在防共反共问题上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争议只有最高当局出面才能够全面解决。双方代表设想由板垣、蒋、汪三人在中国某地秘密会谈，金井武夫严加保密的同工作其实早已在潘汉年的视线之内了。得知西里隆夫和中西宫的报告，潘汉年又亲赴香港查实。那金井武夫和宋子良选择在香港密谈，就是为了避开上海这个间谍天堂，避开中共和苏联的眼线。其实潘汉年在香港的眼线颇多，与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恒也有着交往。那王新恒本来是进步青年，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还是蒋经国的同学呢。负责密谈的军统香港站有潘汉年的眼线，密谈牵线人张志平所在的香港大学也有潘汉年的关系，警卫密谈的洪门帮会和监控密谈的香港警方都有潘汉年的人。潘汉年一方面向延安报告着同工作的阴谋，一方面也设计制止。潘汉年悄悄告诉严景英一，那香港密谈的国民党代表宋子良是个赤色伪装分子，故意的把中日首脑的会谈地点安排在了国民党治下的长沙。军统诱捕板垣，严景英一便大吃一惊，又大喜过望。惊的是中国特工如此阴险，竟然要诱捕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喜的是同工作出了漏洞，外务省可以反击专横的陆军了。最高机密的同工作就在推行者金井武夫不知内情的情况下被上级所终止了。金井武夫早已料到内部干扰或外部破坏，可是金井武夫怎么也想不到外部的中共竟然能够通过日本内部实施内外夹攻。金井武夫应该多学学中国的古典36计，其中就有个离间计。对于国民党各派系勾连日本的密谋，延安方面也有办法破解。八路军代表王世英在山西召开群众大会，揭露阎锡山与日军的密谈，甚至点出了双方代表的名头。卖国最怕舆论，阴谋则最怕曝光，毛泽东的一手阳谋就克服了投降危险，争取来时机的好转。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秘密战，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郝在金，演播高泰山，制作人刘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与岁月同歌的音符背后，融入着一个民族众志成城的名字——中国。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不忘初和希望， 牢记使命，把信仰擦亮， 奉献血力，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就出彩的夸张。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 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 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 光芒，坚定心。